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天下本来没有事，平庸之辈太愚痴，言行吝啬装老虎，不如和缓对过失。列位看官，今天咱们要说这成语故事叫做庸人自扰。这个故事呢出自于唐朝。话说在唐睿宗时期啊，有那么一个人叫做陆象先啊，为人很宽容，才学很高，办事干练，素有威名。说有这么一年呢，这个陆象先呢出任益州剑南道的按察使。哎，到任之后呢，对百姓十分的宽厚仁慈。那么即使说对于犯了罪的人呢，也是不轻易的动刑，而是呢要讲道理以德服人。可是他的这个幕僚就不这么认为。有一天呢，他们又在府上说起这件事了，幕僚严肃的就对陆大人说， 大人，大人，大人， 不是叫大人，你光答应就 行。不是那个 大人，我有后话。 我这没想起你叫什么名字啊、幕僚太多了。你姓什么来着？ 我父姓司马。 哦，你爸爸姓司马呀？你姓什么呀？ 我也姓司马。 哦，你叫司马光？ 是刚呢还。 那不叫司马光， 我父姓司马，单字名为 司马维。 哎， 您说什么事儿？ 大人， 您 啊，应该用严厉的刑罚建立自己的威望啊！ 啊，为什么呀？ 您看您这个人，宽厚待人， 对， 而且您这个人，通过刚才咱们两个人的谈话，我能感觉到您很幽默。 我就这么诙谐、 是是是、但是这样不好啊！ 怎么不好了？ 这里的百姓他就不拿您当事儿了。拿您就当槽子糕了。 谁说的？谁、哪百姓拿我当槽子糕了？ 你看看，我就是拿心里拿你当槽子糕。 哎呀， 你知道吗？ 你不要说出来。 槽子糕大拔件儿。 那你的意思就是没有人怕我？ 没人怕你。 我应该得建立自己的微信。 你对呀、 那我没有微信怎么办呢？ 那你就用 QQ 吧。 啊、那也可以。 什么就可以呀、我的大人。 什么意思、 您啊天天的不要老这么幽默。 我不要、我听你，我听懂了、你那意思吧，就是我得刑罚的严厉，是吧？ 谁要是犯错我就得特别严厉的惩罚他。等等，哎，一会儿阎王爷派人抓你来了。 等会儿吧。 说点封建迷信的不行。 这不行。 别动。咱们得教育，知道吗？主要用道德来教化他，治理他。也不要上来一打二吓唬，然后就动不动就打呀罚呀这样。 那依着您呢？ 只要啊，咱们社会很安定，没有人犯罪，那老百姓日子就过得挺好的嘛。老百姓只要安居乐业了，他们就觉得，这个当官的治理的不错， 像 挺好的， 像二锅头。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 哦， 就是二锅头兑的水。不是，他就是像一个好官儿，这样呢他就服从你了，不是非得用严刑拷打，谁要是犯错了就动不动就打一顿呐，用鞭子用夹棍呐，用老虎凳啊辣椒水啊，这些刑法咱们用不上，不能用啊，就得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给他讲道理。你就说老百姓啊听话。 我呀 给你讲故事。 是。 故事的名字叫啊 司马刚砸缸。 司马维。 司马维砸缸。 砸缸啊。司马维跟我说让我对你们严刑拷打。我没有用啊。我一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将心比心呢？将人心换自信，四两将能换半斤嘛。所以说这样呢他也能服从我，我觉得这才为上策呀。 明白了。 说又有一次一个小吏啊，就是一个小的官员犯了错，人们呢就把他带到了陆象先的面前要问罪。 你这样不好啊，来走吧。 好，谢谢大人。 你以后啊不要再犯这样的类似的错误了。 我走是不走啊， 我就说两句好不好。你放心，我呀一不打你二不骂你，就是宰了你。这个 不那么大罪过。 不是就是批评你两句，教导于你。 那我得听了。 你得往心里去。 是不是 这个，因为呢这个一回生二回熟，不是怎么说来着，就有一回就不能有二回了。事不过三嘛。那能不能 有两回 啊？不能有。 哦， 人呐，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知道吗？这是因为那个鞋呀太贵，知道吗？明白这道理吧？这道理我给你讲了一遍了，所以你以后不要重犯了啊！好吧，走吧。 那我走了。 再见。 谢谢大人。 大人， 怎么了？ 大人， 怎么了？ 您整个人也250啊。 司马维，你现在对我是越来越不尊敬了。 不是大人。 怎么了？ 这咋给放走了？ 说什么乱七八糟。 这样的就得放走了。 那不放走还干嘛呀？ 您怎么这么 不都批评完了吗？ 批评完哪行啊，就他这人这么大毛病啊，您哪能说放走就放走啊？ 那怎么办？ 您这应该给他撕不喂鹰啊。 哎呦喂，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不是，您得重重的责打一下，要不然他不长记性啊。 都但是我跟你说啊。 说什么？ 这个人心呐， 隔肚皮。 不是 啊。 哎呀，你怎么老不拿好心眼想人？人心呐 都是肉长的。 对的，这话就对了吗？ 啊， 它是相通的。 哦， 你要是犯了错，我乒乓五次打你一顿，你乐意吗？ 我惹定的是不乐意啊。 他也一样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我责备了他，他就会往心里去，他就能理解我。他是干嘛的？ 他是 你的手下，对不对？ 对， 他犯罪了，你什么责任？ 我就 连带责任， 领导责任， 对属下这放任自流，对不对？疏于管教。你刚才怎么说来着？还严厉的责打。 是。 那是不是应该先从你开始啊？来，打他一万大板。一亿大板。 别， 一亿大板。 打死了那叫 一亿大。 哎呀，这大人您这 是不是有道理？ 哎呀，我这是我听完了您这句话呀，嗯、我现在这心里头啊，我 什么呀？ 不舒服 啊，不舒服。 但是我理解您好意呀、 啊，对吗？ 嗯， 这才是当官之道啊。 嗯， 这有这么一句话， 什么话呀？ 天下本自无事， 哦， 只是庸人扰之，始为反尔。明白什么意思吗？ 没明白。 哎呀，就是天底下本来没有什么难事儿、 哦， 没有什么烦心事儿、 哦， 就是有这些平庸之辈，不知道怎么处理，只会滥用官刑，导致的民不聊生，哀声四起的，把这个事情啊就搞得复杂呀，搞得麻烦了。如果大家都能像我一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不是一天到晚的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的老叨叨的话，那就像我一样的话， 那就真是够叨叨的。 各位看官，这个庸人自扰的成语呢，哎，就是从这个故事啊流传开来的。大格局的人物一般都不拘小节，那么对待手下人犯了一些小错啊，也会有自己的宽大处理。这就是春风化雨，大象牺牲。犯了错的人呢，也不会因此心存侥幸，多半呢都会痛改前非。这就是人性的闪光，这也是管理的智慧。不过咱们得说明一点呢、啊，它流传开来的啊，那是因为陆象先的故事。它最早的出处呢是孔子的史书《春秋》。那么《春秋》里呢还有这样的一个典故：《春秋》当中“庸人”指的是庸国的人民啊，庸国呀是一个当时的小国度。春秋时期的小国叫庸国，在现在湖北省西北一带，国都呢叫上庸。那是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的时候，楚国闹饥荒，这个庸国出兵攻楚，后来呢被楚国联合八国秦国给灭了。这个庸人自扰说的是啊，庸国的人民放着安居乐业的日子不过，以卵击石去攻打当时的头号强国楚国，最后落得一个亡国的下场。这或许呢就是庸人自扰的最早出处了。好了，下面是正经小贴士，庸人自扰是什么意思呢？庸人自扰当中的这个庸人，哎，意思就是平庸之人，自扰就是自我干扰的意思。这个故事啊，现如今泛指本来没有问题，而自己瞎着急，或者是自找麻烦。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外表华丽，内草包，绣花枕头实在孬，本来追随做门客是去而复返，走一遭。各位看官，下面这个成语故事叫华而不实。这个小故事呢特别有意思，哎，可以说是最早的明星掉粉的例子了。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呢？话说在春秋的时候啊，晋国大夫杨楚富出使到魏国去了，后来路过宁邑，住在了一家客店里头。店主呢姓嬴，啊，嬴政那个嬴，哎，看见这个杨楚富相貌堂堂，举止不凡，十分的钦佩，就不住的呀和妻子私下谈论起了这位杨公来。 哎，媳妇儿，媳妇儿，叫你呢，媳妇儿， 嘛呀？ 哎，你知道我这么多年， 嗯， 一直都想干嘛吗？ 想跟我离婚。 你是不是把你想的说出来了呀？啊， 没有啊， 我没想跟你，我不是，我 你还是想跟我离婚？ 我没想跟你， 没想跟我好， 不是，我想跟你 离婚， 我没想跟你 过， 不是我呀， 啊， 想跟你好好的 离婚， 倒是不打官司是吧？ 协议离婚是吧？ 你想什么呀？ 我呀，这么多年呢，我就是想什么呢？ 嗯， 我想啊，再找一个人， 还是要跟我离婚？ 你看，不是，不是再找个女同志。哎呀，你想哪去了？就是说呀，想找一个人呐、啊，就我一直跟着他。哎呀，怎么说不清楚了呀？就是 我没法活了， 想追随。 我过来的时候，我娘家妈就说你这人不靠谱。 我怎么不靠谱了呀？ 那你到底想追随谁呀？ 我就想追随一个品德高尚的这么一个人。 哦， 但是呢，这么 追随我合适啊？ 你是品德高尚啊，但是咱们你终归不能够抛头露面，成一番大事业呀、 啊， 对吧？ 嗯嗯， 这个我都呢想。物色一个人，但是这么多年我这么一看吧，都没有我品德高尚。 哎， 你是不是 老公？老公、 哎、 一定得要脸、 哎、 啊！ 这呀，就是实事求是嘛，实事求是嘛。真的，就我觉得我呀，品德是原来我一直觉得我是第一高尚，哎，但今天不然了。今天我见着一人，哎，我看他这人刚才啊，他住店的时候跟我说了，这人姓杨。可不是那个木易那个羊啊，姓太阳的羊，就冲这姓儿，就万丈光芒啊，你知道吗？啊，就姓杨，我一看他这人不错，哎，大丈夫嘛，志在四方，所以说呀，我不能老在家里求着，我就想追随这位杨楚富而去。我看他呀，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举止不凡，我挺佩服他的。你跟你商量商量，你看这事儿行不行啊？ 哦，这么个事儿啊？ 对对对， 这事儿嘛，倒也没有什么不行的， 是吗？ 那咱们是不是得先准备准备啊？ 我也得跟人家说一句。 对呀、啊， 对吧？ 嗯， 我得跟他商量商量去。哎，可是话说回来了，他要是同意，我可就跟着他走了啊。我就追随他而去，成就一番事业。等将来，我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等我有钱了，我就不这样了。哎，我就吃包子。 哎呀， 哎，我吃烧饼。哎，天天喝豆腐脑。我买棉帽子，不买被窝。哎，咱家就什么都有了。咱们家，哎，咱有凳子了。咱们家就，嘿，我走了，再见。 你瞧瞧。这玩意儿的这人，哎呀，俗话说呀，有志不在年高啊。人家有这志气，我可真不能拦着人家。希望他以后啊能成功。 店主得到杨楚富的同意，还真就离别妻子，跟着杨楚富走了。 杨大人啊， 嗯，我就说我这从来的就没有养羊。 不是，您不是姓杨吗？ 谁姓翔啊？ 姓杨，您不是姓太阳的杨吗？ 我没说我姓太阳的刘啊。 您要说什么呀？我就叫您杨大人呐。 叫我什么？ 杨老师，杨大人。 我都不爱听啊。我这岁数这么大了，你管我叫个老师啊？ 那叫杨什么呀？ 你自己琢磨。 杨老令公。 哎，那成了杨家将了。 杨老太爷。 嗯嗯嗯 嗯嗯，这个我就跟您说是什么个问题呢？是这么个事儿。 嗯。 我这个跟随您呢，我是想成就一番大事业。这个实不相瞒，您住在我的店里呀，我就看出来了。您呢是这个仪表堂堂，这个仪表的人才，而且呢，我觉得您这个谈吐啊，是谈吐不俗啊，我觉得您呢这个摇眉顺目，语背汤尖啊，来那个这词儿您懂哈？ 什么词儿？ 这个就说您摇眉顺目，语背汤尖，这懂哈？ 我都说呀， 嗯， 老挤眉弄眼啊，不行，你老让我挤眉弄眼，语背汤尖， 嗯， 那个鸽子啊，那个羽毛啊，不能熬汤， 不是？哎呀， 不是， 更不能煎，因为一煎就迷了。 我成乳鸽了，是不是那意思？哎呀，就是您呐，就觉得您那个这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废话，你老滔的话还是有嘛的。 不是老掏掏什么，不是这意思，就是您，我就说您那个，就是我觉得您那个才高八斗啊，您懂吗？学富五车，我觉得您这个这词儿您能明白了吧？ 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懂这词儿哈？ 我还知道， 哎，有这典故，明白哈？ 明白， 懂什么意思吗？ 明白， 就是这个，就是说您那个， 就 我形容您说这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哎呀，不高不高，一米六七， 不是，学富五车，懂吗？ 怎么学富五车？ 五车嘛，就是哎呀， 五路汽车哈， 不是五路，哎呀，那个杨大人啊，那个就是我忽然想起来呀、啊，咱们一路上是不是还这个？盘费银您是不是拿的不够啊？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出门从来就不欺负人。 不是，没说欺负人，我这个盘费银，这盘费啊，这个路、啊、这钱您是不是没带够？ 你说是银子， 这银子您是不是没带够啊？ 没带够啊， 没带够啊。这我呀，我那个我， 你给我六万两。 六万两没有，但是我呢，我回到小店当中啊，我再取一份。咱们常说嘛，这个啊，穷家富路，家有万贯难免一时不便。咱们这为了避免这个一时不便，最好呢，我呀回家再取一份钱财来，咱们再度上路。您就在前面的那个客栈等我，好不好啊？ 好，我到那个地点目的地等你。 好好好、 啊， 我先走了。 好， 家里的，家里的、 哎，怎么了？哎， 回来了啊！ 哟，这么快让人轰回来了？ 轰回来干嘛呀？ 那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回来了 啊！ 我之前不是说了吗？说这个， 你不是要找个能人吗？ 他是你怎么说话、怎么？ 你不是要找个能人吗？ 我是找能人啊，然后我就跟他走了呀。 走了怎么那么快回来了？ 长得是挺一表人才的，看着吧也挺正派的一人，这说话什么都不懂啊！ 你什么？怎么哪有那说话什么都不懂的人啊？ 可不什么都不懂嘛！我说他长得呀，摇眉顺目，语背汤尖。 他说什么呀？ 就是你明白，这就上古的这几个有名的这个帝王将、 哎、 帝王啊， 就知道啊，就走道摇眉。 哎呀，啊、 那个羽毛、啊， 你那摇眉球的那是不是？ 摇眉球纹的 是不是？尧舜禹，你是 我知道 你不懂啊？你一个妇道人家，可他也不懂啊。什么？我说羽背汤肩，什他？我说这个他是商汤的肩膀，他告诉我什么呀？说这个鸽羽毛，鸽子的羽毛啊，不能拿汤肩，一肩就没了。而我说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说什么五路汽车，这呀说什么话都不明白，以为呀他可以信赖呢，结果呀说的这驴唇不对马嘴呀，这在我心目当中啊，这华而不实，绣花枕头，这样人哪能跟着他走啊？所以呀，我找个借口我就回来了。 列位看官，这就叫绣花枕头一包草啊。这个杨楚富虽然是外表很唬人，他却是个样子货，没啥真本事，几番对话就被人看得透透的，生活中这种人呢、不少，所以说花而不实这个成语也就流传得很广，成为了大家经常使用的贬义成语。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